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再一次有生命气息聚集一起敬拜他。那么明天是公共假期，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也看到一些比较少见面啊，或者一些新的面孔，感谢赞美主。在七日的第一日礼拜天主日圣日，我们聚集一起敬拜主，前守主日。今天要跟大家来讲解分享这个题目，做礼拜第六讲，我们来做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，是你的恩典，是你的爱，是你的怜悯，我们继续敬拜主，歌颂赞美主，祷告主。主啊，似乎这段的时间恩高，主你仆人要先讲的你的话，生命之道领导我们，让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，我们也成为祝福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解分享儿女与基督教育，讲章摘要在这个周报最后一页了，就不重复了。牧师在强调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儿女一定要到礼拜堂，一定要来做礼拜。我今天早上跟一个妇人谈话，她带着她的两个孙来参加主日学，她讲了一句话，狗样就你来为龙啊。那个妇人还没有做礼拜，我不认识她，但是她自己驾车在他的两个孙外孙来参加主日学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的玉祥老师他在分享的时候，他曾经这么说，我的家庭教育原则是什么？礼拜天一定要做礼拜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有的人说狗样可做礼拜就 SI 了，孩子去做礼拜就可以的。哎，弟兄姐妹们，不是单单孩子做礼拜，大人也要做礼拜，全家都要做礼拜。那就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要做礼拜？找闹就找来外的这个问题，我们要从两个角度去看。第一，为什么要礼拜？第二，为什么要做礼拜？好，第一，为什么要礼拜？怎么的礼拜？假设我还一律就是说，为什么要信耶稣？我们听到有的人说，不一定要信耶稣啊，不一定要信耶稣啊。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？第一，耶稣因你个人就好吗？我要么太能，要么本会，要么平，要么偷，要么钱，我就拿这信耶稣嘞。啊，你看这些人，他们说不一定要信耶稣，我是好人嘛，耶稣叫人做好，我就是好人了，为什么要信耶稣呢？所以这些人他们的想法，他们以为，他们的了解，以为信耶稣只是叫人做好，其实信耶稣有很多很多祝福的。信耶稣有精神祝福的，比如说塑造人的价值观，建立人的人生观，激化人，安慰人，鼓励人，好人平安，好人盼望等等啊。上个礼拜我参加我们的姐妹催眠执事领军的追思礼拜，我在那个追思礼拜的时候，我就遇到这个人，这个青年人，三十年前是青年人，现在54岁了哈，三十年前的一个青年人，他给我印象很深，我不会忘记他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右手看不到的，他的右手车祸之后，他的右手是残障的，不能够拿起来的，只是这么样。所以他给我印象很深，那个时候 他还是十多岁的一个青少年人嘛。没想到我那天晚上会见到他，而且还知道他是我们翠明姐妹的这个弟弟。18岁车祸，右手残障了，你知道这是多么大的打击吗？右手啊，生活什么有努力没习惯吗？到时前年人说，我婆婆爱前年人突然间右手变得这么样，那是多么大的伤害吗？不单是肉体身体的伤害，那个内心的那个伤害呀。但是这个青年人今天他在槟城工作，公司是一个美国的公司，被公司重用。我那天晚上跟他谈，我很高兴跟他谈，我就问他，你的家庭呢？牧师，我有家庭啊。然后他就叫他的太太，叫他儿子，叫他女儿来拍照啊。他一讲他们就快快过来，高高兴兴的拍照。我从这短短的几个动作，我知道说这个青年人他也有一个上帝赐福的这个家庭啊。翠明姐妹讲了一句话，一直在跌呢，去来外头就来外头，各种也能改变。如果他没有去做礼拜，没有在教会，那个那一场车祸可能让他自暴自弃。可是他去教会了，参加青年团了，各种人的改变。而三十多年前我看到他的时候，就是在教会的青年团体里面看到他。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啊。早来拜六，信耶稣六，才能生命改变哦，新的价值观、人生观，能够激发人，能够安慰人，能够鼓励人，给人家盼望。10年前有一份报告，那是访问了30万人的一个报告，调查报告。那个调查很简单，就是问人，每十位来外找来外一个人，咱每十位来外冇找来外一个人，我选了红笔。好，这个问题问了3类万人，最后那个报告出来，发现到每十位来外找来外一个人，咱每十位来外冇找来外一个人，我红笔。每十位来外找来外一个人，一人更好，他们更强，他们心里的敬畏心，他们平性修养，他们能够有克制自己的力量，还有他们有更好的跟人相处社交生活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从这个报告我们看到，信耶稣的人，每个礼拜做礼拜的人，身心灵比较健壮啊。所以那些以为说信耶稣就是感恩好，那个看法是错误的，只是一种很片面的了解罢了。第二，有的人他们不做礼拜，他们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异土同归，文化没血缘，目的是血缘。讲这句话的人，其实他们不认识基督教，他们不认识基督信仰。因为我们基督信仰，我们基督教，我们跟其他宗教有一些基本分别的。比如说我们基督教，基督信仰传的是复活的道理，不活的道理别人没传的说啊。那人基督信仰，那人说的救恩，上帝是救主。所以有时候一些人说我不会祷告，牧师才能够真感动，或者我对一个长者，病痛的长者，我跟他讲什么，你祈祷那要洗一级，耶稣救我，或者耶稣保佑我。我常常跟一些长者这么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里面说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主是救主啊，他救我们的命免了死亡，救我们的眼免了流泪，救我们的脚免了跌倒， 他是我们生活的依靠啊。所以你不要想到说信耶稣然后你们就可以去留学天堂，那好像还很久了，对不对？年轻人可以说我再等三十年五十年来做礼拜了，没有啊。你相信耶稣，你祷告主，你就会在你的生活上你经历耶稣基督的带领，耶稣基督的同在，耶稣基督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。因为我们讲的是什么？就感谢赞美主。还有其他宗教没有这么讲啊。还有我们的基督信仰讲的是什么？圣灵将永生许给那个人啊，上帝将永生赐给人。所以这个永生不是我们做什么得到，而是因为全信耶稣，相信耶稣，我们有这个永生啊。然后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是没有眼泪，没有黑暗，没有缺乏，上帝永远同在的地方啊。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时间满足了，我们就回到耶稣基督那里，我们不必烦恼有车水吗？有煎鱼吗？有鹅卵石吗？我们不必担心这些的。你看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不同啊。所以当人说神学呢独立学员时候，警告独立学员，当人说宗教都是一样，我们基督徒绝对绝对绝对不可以这样说。我们不会说基督信仰跟其他宗教信仰是一样的。好，有些人说长老就神信耶稣了，他们还有一个理由啊，为什么要神？一个长老一定要神信耶稣，第三拜别人爱信 SM， 拜别人爱信咩来咩，神信别人爱信咩来咩，没来。不能够，有的人说我都没有叫你拜我的神，为什么你整天叫我信耶稣信耶稣呢？你怎么回答？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叫人家信耶稣，我们传福音，我们要人家做礼拜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说除了耶稣因为无病了的拯救，除了天涯人间，除了耶稣的名，咱的会使靠着得救啊，不是这样表达哈啊，无病的命，咱的靠着得救，那耶稣的名才能得救啊。圣经的供给安请入啊，圣经讲得很清楚。另外，耶稣也说：“我是唯一的道路，唯一的真理，唯一的生命。人如果没有借着我，不能够到天父上帝那边去。”所以，圣经里面圣经的供给安请入。非常清楚基督信仰是什么，一定要相信耶稣，第二就相信耶稣。我们没有说哎，你白女外行外，没有，我请你相信耶稣，邀请你做礼拜认识这位耶稣，邀请你来礼拜堂认识这位耶稣。那有的人就批评什么，哇，你们基督信仰啊很霸道，很狭隘，帝国主义呢。当我们说一定要相信耶稣，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，我们是霸道吗？我们是狭隘吗？我们是帝国主义吗？其实在这个世上有好多事物也是霸道的，也是狭隘的，也是帝国主义的。我讲比如说数学，数学是霸道的，数学是狭隘的。很简单嘛，二加二等于多少？一二三四，我们来，二加二是等于四，二加二有几个答案？一个答案啊，一个答案罢了。你不会说二加二等于九、十三、二十、一百、两百，会不会这么讲？没有，二加二等于四，这是霸道吗？这是狭隘吗？没有一个人会讲，反而说是正确的，是正确的。还有数学、化学，化学是霸道，也是狭隘的啊。H2O 是什么 ？H2O 是水呀 ，H2O water 水。有没有人会说 H2O 是木、是花、是石头？没有啊。所以你说 H2O 是水，一定是水。没有人说，哎，你这么霸道，你这么狭隘，你是帝国主义，反而说什么？ 你是正确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人会接受 H2O 是水？为什么人们会接受二加二等于四呢？因为二加二等于四， H2O 是水，是真理。It's truth， 是真理。真理是不改变的，不论在哪个地方，不论在哪个时候，二加二等于四， H2O 是水。真理不是说这样也可以，那样也可以，这样也好，那样也好，那不是真理。同样的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那耶稣也大能够宣来我们。那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啊，是真理 （truth）。真理的意思是永不改变的。其他宗教就要来会要来，这也好，那也好，因为他们讲的不是真理，讲明白了吗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为什么要礼拜？长老就相信耶稣，被拿卖了没？不，一定要相信耶稣，因为耶稣能够带我们到上帝那里。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感谢赞美主。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要做礼拜？做礼拜代表教会的一种机会，在上帝的救恩计划当中，教会的地位非常重要。因为上帝要相信他的人组成教会，建立教会，要做礼拜，然后上帝要借着教会成就他的计划。教会没有做礼拜，谁去推动主日学工作？谁去推动乐龄儿童工作？所以做礼拜非常重要，一定要做礼拜。基督教不是个人主义，做礼拜六就错的，不是。信耶稣六就错的，不是，不是个人主义。一个人信了耶稣，虽然信了耶稣，要加进教会，要做礼拜，因为做礼拜祝福满满啊。那个感恩做礼拜，我们一定要一个信念，做礼拜才能得到祝福感，做礼拜使人得到祝福，做礼拜祝福满满啊。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，我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。有的人一做礼拜，每做礼拜以前一失败一堕落，但是做礼拜了以后，新的生命，新的活力。有的人无论做礼拜以前心里的烦恼给心没快乐，做礼拜以后心灰平安安静。有的人做礼拜以前有各种的困扰，可是做礼拜以后他好像觉得光临到他，让他看见，让他得到带领，让他得到帮助。那个光就好像照在他在黑暗里的人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诗歌啊？你知道基督教诗歌不是流行歌，是吗？流行歌我爱你一万杯，你爱我一千杯，唱的就没有了。那个你母亲他跟我年龄差不多，他知道我在唱什么。现在年轻人不知道，对不对啊？年轻人不知道我在唱什么哈。那这些流行歌，嘴巴啵一下就没有。可是基督教的基督教诗歌叫做生命之歌 ，Song of Life。那是我们经历。所以如果你有喜欢唱的歌，那个歌成为你的祷告，那个歌成为你的力量，那个歌成为你的安慰。那个诗歌也成为你的帮助啊！我举个例子 ，Amazing Grace，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。这首歌，这个叫 John Newton 写的，约翰牛顿写的。 这首歌还刻在他的墓碑上面。而这首歌其实他在讲他自己啊，那首歌就是他的生命见证啊。他说他下眼以前不认识上帝，他是罪人离开上帝，但是现在上帝的爱临到他，所以他这个诗歌的题目是什么？奇异恩典。所以你们有没有一些诗歌无高人的特别偶劝，那个歌就是你的生命之歌啊。好了，我讲这个人、啊、另外一个 slide， 胡金海弟兄，我讲过他很多次他的见证、啊、我就不再重复了。1995年我到巴生班达马兰做牧师，他是我第一粒果子，第一个带领信主。可是不是他一个信主哦，全家信主哦，然后他的弟弟也信主，他的哥哥也信主哦，他的女儿他的女婿他们都信主啊。我这次5月1号我很想邀请他来，不过他80多岁，他跟我说不能够来。但是我们那个医院他也寄了一个贺礼1000块来哦。我带领他信主，我曾经讲过他的见证了，他是经理级的，住在独立屋子 bungalow 的，他退休了享受好好享受生活，没想到几十年没有发作的那个哮喘病忽然间来呀，1连4次进医院，最后一次是救伤车再去，差一点还死在路边。我们就知道那个唱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个名叫什么啊，邓丽君，对了，我们邓丽君也是气喘病发作死在 hotel， 对不对？来不及啊，他也差不多在半路死在半路啊，啊对，啊对，半黑半黑就一场，我那场一场我都要死的半路了。好了，在医院他很灰心，但是有人鼓励他，看他都没有平安，他说你去做礼拜，你去找教会，他都不知道。后来我找上他，然后给一本圣经给他读，读约翰福音，读了他问我，哎，那个水变酒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就告诉他，你的生命就好像水变酒。没有想到的是发生了，因为你退休了，你享受你的生活，可是忽然间几十年没有来的这个啊，这帮休帮而已。所以我说，但是你看耶稣在，我还记得那天我为他按手祷告，他过后来讲见证，按手祷告之后，他好像得到解放释放，一个新的开始。所以到今天你看都30年前事情了。那么你知道他信主之后他最喜欢唱的歌是什么吗？主如明亮晨星、这个很多年轻人不会唱啊，不过应该比较年纪大的会唱。在30多年前我在这边做牧师的时候都很好，都会唱。好，我们会唱的，等一下我们就一起唱。你看很美的一首歌，当我们在黑暗当中的时候，做一个光领导呢，先开这个视频，我们一起唱啊，一起唱，牧师一个人唱不行啊，我们一起唱，会唱的，会看到吗？ 当我在黑暗痛苦绝望中，有一束光明照在我心，它是那曾为奇妙的救主，舍弃天上荣华为我降生，他又为我被钉在十字架，情愿受苦洗净我的罪，我要唱几秒钟哈利路亚，从今后永不会再绝望，他仍是善良的爱，令我从破狂风之浪，就如一颗明亮的晨星，带给我无限的希望。第二节，求主耶稣基督被接升天，他去用为我预备的房， 就必再来接我到他父家， 永远与 主同在到千万年，再没有痛苦悲伤，只有甜美快乐的笑容，同记在明亮深沉，满心歌颂赞美主大恩。他人是善良的爱，令我冲破狂风巨浪，就如一颗明亮的晨星，带给我无限的希望。善良的爱令我冲破狂风巨浪，就如一颗明亮的晨星，带给我无限的希望。 弟兄姐妹们，为什么要做礼拜？做礼拜祝福满满啊！所以如果有人觉得绝望了，失望了，来做礼拜；如果有人灰心了，来做礼拜；如果迷失了，你找来吧，没平安你找来吧，农业你找来吧，你会经历到耶稣恩典领导你。圣经里面记载，埃提亚伯太监啊，对呀 啊，回去那个啊，所以做礼拜有什么不好？找来吧，我听到没有？有没有不好？有就讲有，没有就讲没有。有没有不好？来，一二三，没有。有没有讲有啊？不会的哈，你来做礼拜，我们一定要肯定。找来外，莫有美好。哎，我觉得可能找来外啦。成为祝福，做礼拜没有不好。你看圣经记载，埃提亚伯太监上耶路撒冷做礼拜，听到信道，接受洗礼。还有圣经的记载，有个妇女弯腰十八年，为什么？跪对神说，我是跟找来外英语的耶稣，耶稣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。这些都是做礼拜祝福满满见证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做礼拜。我不晓得我的电话，我的手机电话里面有多少个叫做什么电话号码的。那有些人我会取一些名字的，比如里面有一个叫什么艾滋病病人，有一个名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人莫名其妙，他打电话，他恐吓我，我改天会去礼拜堂，我要用针来刺你，你要艾滋病用针来刺，所以艾滋病。后来开始不知道，我还记得从萧望回去路上接电话，接电话跟他谈，不知道是谁，越谈越谈，谈好像有问题啊、哦，我就不知道是谁嘛，我就把他什么，把他写了艾滋病病人，意思说以后不要接他电话，然后几次。没接他电话，他就留一个短信给我，你没接我电话呢，然后我可能来了，我已经真的到你，一个人我有把你也有把、还有一些其他，不过我告诉你，有一个你看我这么写，感恩姐妹，你们看得到吗？感恩姐妹基隆坡，我只知道她是住在基隆坡，我叫她感恩姐妹，因为我不知道她的名字，但是她打电话给我好多次，知道吗？那这个故事很奇妙的。2017年，我还兼瓜拉比拉教会做牧师嘛。那有一天我开会回来的，瓜拉比拉驾车回来到福伦，最少要45分钟。走了不久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就是这个姐妹的电话。17岁的讲妇女了哈，17岁妇女。那么在电话里面，她讲故事给我听，她讲什么故事？他说：“我要讲福州话还是讲华语啊？”他说：“你是牧师吗？”“是，是，我是周牧师。” 我很害怕，我不晓得怎么办。我说什么事情？然后他就告诉我，前几天他跟他的媳妇儿子一起住，在江江西木寨流，或者俺阿罗在江江西木阿罗吵架了呢，阿罗了呢，他就离家出走。那我们看到十多岁的少男少女离家出走，就六七岁回来，阿妈了啊，也离，干了离家出走，就讲离开出。那么他离家出走怎么办？去哪里？他又不知道去哪里哟、哦。他就做了第四呢，去云顶，去云顶做几天？那云顶啊，去云顶住几天做什么？没事情做，他就去 casino， 就去赌场里面。啊，赌场里面赌，赌一下来不会赌也是人家赌嘛，赌一下钱都赌完了，然后呢就跟人家借钱啊。云顶上面有很多阿龙的，知道吗？就借钱，借钱的赌，赌一下也完了，那怎么办啊？阿龙就一定要他还钱，他怕了了，他就从云顶上面跑下来，他把阿龙追他，砍他手脚，因为没还钱，甚至把他杀死。所以他就从云顶那边慌慌张张，他就搭上一辆巴士车，有巴士就他跑，那辆巴士载他去哪里？从云顶载到圣美兰州的博德森。啊、哦，到博德森巴车站，他下来之后，他都不熟悉嘛，他想要去礼拜堂啊，去博德森礼拜堂，所以他去博德森有一个卫理公会嘛，他到卫理公会那边的时候，卫理公会也是有这个围把围住的，他就一直喊没有人呐、啊，啊没有人呐、啊，那怎么办啊？要去哪里呀、啊？他怕，又怕打龙，又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然后他又搭巴车，这一次他又搭上巴车，从博德森坐到哪？坐到芙蓉，啊我的礼拜堂。刚好在波德森巴车站对面嘛，啊，他从巴车站上来的时候，他第一间就看到芙蓉基督教会的公会，呼应礼拜堂，他就下去去礼拜堂里面问，我牧师吗？牧师有对人吗？那礼拜堂有守卫的，告诉他说，牧师没有，就讲了啊，怎么办啊？广播无人会来电了，哎呦，他很害怕。那他走出礼拜堂的时候，他在看，哎，礼拜堂靠着路边啊，有一个告示牌，好像我们上一堂有个告示牌，几点几点做什么礼拜做什么，然后下面有个电话号码，周牧师的电话号码，所以他就打电话给我了，啊，所以他就拿接电话打电话给我，我接到电话不知道是谁，他就告诉我他的故事，啊，我很害怕。我不晓得怎么办才好，牧师啊，你在吗？你我在这边等你啊，你来找我。我跟他讲啊，我现在还在路上啊，还有堵车啊，最少要半小时以后才能够到芙蓉。那我就跟他讲，我知道他的故事，我就跟他讲，说错呢就是说错呢啊，讲妨碍过的讲啊。阿罗摩阿罗会全啊取嘞，好爱搞个啊！你多哦，你回去家，你回家，啊，你不必找什么地方住啊这些，你回家啊，你回家。他说牧师啊，回家是吗？我说回家，儿子媳妇不会有问题的，你还是回家，你不要再什么离家出走这些。好，好好，牧师，我听你的话，我多哦，哎，所以他不必在芙蓉等我了。他就回家，我这件事情我忘了，知道吗？因为那时候驾坐车听着他的电话哦，你知道，瓜拉比拉的路是三坡的路，九弯是三弯的，所以我也忘了。可是大概过了几个月，还是过了整年时间，有一天下午，我回我办公室的时候，我忽然间看到我办公室有两包礼物，还有一个红包装着钱的信封。还有一张的卡片，啊，那卡片上写什么呢？我就是那个打电话，那个时候打电话给你的那个妇女，然后他就讲，然后他说，牧师啊，这两包礼物是送给你的，啊，这个红包装着信封红包的钱 是要我感恩奉献给芙蓉卫理公会的，然后卡片那边留了他电话，我就打电话回去给这个妇女，他又告诉我他的故事了。他告诉我什么故事？他说那天他听了我的话，他就回家，回到家的时候，哎，儿子媳妇欢欢喜喜的看到他回来，一句责怪责骂的话都没有，所以他又跟儿子媳妇又住在一起了。然后他说他找工作，60多岁嘛，他找到一个家庭工作，那个主人家非常的好，对他很好，所以他就做工作，给他好的工钱，他就做下去，然后他欠的钱也还了啦。然后一赶快工，我也去做礼拜了咯，啊，我去做礼拜了，所以我就起一个名字感恩姐妹就好了，我也没问他名叫做什么啊。啊，今年他还打电话给我，他知道我来西加湾做牧师的，他打电话给我，他说牧师你什么时候来西加湾啊？什么时候来基隆坡？来的时候给我一个电话啊，我要接待你啊，我很感谢感谢你啊，你那天叫我回家啊，我真的回家，我听你的话回家了啊，什么都改变，我信主了，我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他的带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做礼拜，做礼拜，祝福满满啊！最后我讲这个人故事。哎，另外一个 slide，Thomas Cook， 你看这本书《Mad About Mission》，为宣教疯狂。我们讲到卫斯理，他是卫斯理约翰后期和后卫斯理约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，因为他。卫斯理公会开始的不是宣教工作，就是因为他。意思就是说，卫理公会本来是在英国的，但是今天全世界130多个国家有卫理公会，因为他 Thomas Cook。如果没有他，我们不晓得故事是什么。但是因为他，他为卫理公会不是宣教运动。开始了这个所谓开始了这个工作。那有人讲一句话，他说 Thomas Cook 啊，如果假设有人啊，就已经死 Dr. Cook 你按旁边弄弄那样工作过话宣教，他会立刻跳起来哟。啊，意思是说，这个人他对传福音，他对宣教是这么热忱的。是这么热心的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呢？5月1号，5月1号，我们庆祝宣教100周年纪念。现在我们不是100岁了，我们是101岁了。我们是迈入第二个100年的。我们教会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好好做礼拜。我们要什么？大量人做礼拜。所以我们的目标，300人。5月1号。那天圣餐礼拜，牧师讲的题目就成为祝福记的。我们教会迈入第二个100年，我们要成为祝福。我们带领人，关心人，邀请人，你找来吧。他信主了，我们就成为他们的祝福。我们的玉华姐，圣经里面说什么？选人信主。天使人的天使的欢喜呀，不但只是我们这边拍拍掌，天上的天使也欢喜呀。所以我们的林丁姐、安阳嫂、广兴姐啊、玉华姐，成为医院的第一粒果子。而我们呢，我们要关心，我们关心人，因为我们相信，越走来外，越相信耶稣，走来外，最后满望。晒你得去祝福，我们去关心，我们一起做这个工作，好好做礼拜，关心呢，为了做礼拜吗？我们去关心他，邀请他，当他们来做礼拜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祝福，我们为上帝做的，不论献上我们的才干、我们的金钱、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都要成为祝福。当我们成为祝福之后，我们就经历神的恩典，丰丰富富领导我们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来唱诗歌。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。